为历史性的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和建立高黎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问世36周年，外国驻朝使馆文化友好事务官员六号参观了祖国统一三的宪章纪念塔。他们还参观了跆拳道圣地馆，观看了我国跆拳道运动员的示范表演。